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帕莎将羊皮地图慢慢卷好，绿色眼睛里闪着石头般的冷色。退一万步说，楚子林的意图与身份当真被石庭云发现了，此番通风报信意在调自己所部之兵去送死，也是烂棋一步。他不会妄动，哪怕要送死也是无意春去，端看事态如何发展吧。与此同时，在距离扶绥50里外的一处小城内，池小池已先行来到此处安营。奔波至此花了整整半日，一来便又安排了许多事务。如今池小池已困倦得很了，不及回房，就在一间临时开辟出的当作指挥所的府邸正厅冲着脑袋睡着了。楚子林入室侦查，看见李叶书坐在公子的下位，皱着眉头手持一张地图，对着一张沙盘思考。楚子林把茶放下问， 你在看什么？ 嘘。 李叶书嘘了一声，确定他没有吵醒睡着的公子，才说道， 小声些，公子累极了。 楚子林嘴角微微一撇，哼，当真是小思眼界，小题大做，在军营之中这等劳碌算得了什么呀。他俯身欲看李叶书手中的地图，李叶书却将地图连起，一本正经道， 不可，这是公子交给我的。 楚子林意外地看着他， 公子允我参议军中之事，你忘了？ 李叶书仍捂着不给看。 公子说此事涉及机密，只让我一人参悟，不让我同外人说，也不叫我问外人。 切，你看的不就是扶绥地图？此计是公子所设，我从旁协助，对我而言有何机密可言？再说我又非是外人。 没有想到李叶书不吃他这套，护食地捂着地图绕到沙盘另一侧，认真道， 你怎样说我也不会给你看的，我以前也从未问过公子交给你的战策。 楚子林愣了半晌，哼，回过神来后又好气又好笑， 哼，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 李叶书的脚步声似是惊了上位之人，池小池醒过来，揉一揉眼睛，坦然地饮下了楚子林刚刚端上的热茶。楚子林在旁笑道， 公子，好消息，城中存放信哨的仓库已经被死尸渗了进去，信哨事前被浇了水，全成了哑炮。 池小池点了点头。李叶书却道， 可公子，我觉得这次攻打扶绥略有不妥。 池小池放下茶盅，耐心问他， 如何不妥？ 李叶书不大自信，看了一眼楚子林，结结巴巴道， 我们真的能在5日内破城吗？若是城中兵士因着缺水鱼死网破，冲出城来决一死战。 池小池不言，笑着转看楚子林。楚子林也觉得好笑， 阿叔，北府军不是酒囊饭袋，南疆人也不过是2000挑一炉，何必长他人志气，2000对3000哪有战不过的道理。 李叶书有点着急，略口吃的举起地图比划， 公子，我只怕有人设了个口袋，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呢。 楚子林的心猛地一跳，张口便是反驳， 军队调动乃是机密之事，只要没有内应， 此战便是十拿九稳。况且若是人人都像你一般怕这畏那，仗就没法打了。 李叶叔没有经验，见公子没有反驳楚子林的话，只好缄口。池小池起身道： 莫要想这么多了。阿林，回去收拾休息一番，今夜随我披挂上阵。 楚子林眼睛一亮，转看了一眼有些垂头丧气的李叶叔，为自己这些日子来的隐忧而感觉好笑。不过是个连战策都要绞尽脑汁的小孩子罢了，论到公子对自己的信任，他又能如何比得过自己呢？池小池出门去，绕到后院拿凉水拍脸醒神。楼隐摇着轮椅从他身后出现。 打算动手了？ 楚子林想做鸭，还想立牌坊。 池小池用他递来的毛巾擦脸，露出了一双笑眼。 那我就替他纹一个半永久的牌坊在脸上。 两日后，一匹秃毛瘦马在荒野上奔驰，马上骑着一个披着麻布片的瘦子，打脸来回晃荡，交错拍打着干瘪瘪的马肚子，任谁来看，这都像是个急于归乡的旅人。他绕入一片树林，对一棵树上隐藏着的哨兵迅速出示令牌，旋即翻身下马奔入林中。林中只剩外圈还有树木，内里已被伐出一片空地供大军休整。纸片似的瘦子拐入主营当中下拜道： 将军，我回来了。 上位的吴一春急切地合上手中的扶随地图。 如何？ 将军，信中所说是真的，河道那边确实有汉人军队看守，他们不仅投了麻袋断流，还挖了两条沟渠，让河水分流到洼地里。 傅一春笑骂道： 哼，他娘的，还真打定了主意要把那菊琛渴死在扶随啊。 他的两名副将都笑了，只有一人凝眉道： 将军，咱们当真不马上驰援？ 傅一春饮了口茶，慢悠悠道： 怕什么，可一两天死不了人。 另一名副将帮腔道： 可不是，那菊琛仗着他跟王上宠妃那八竿子打不着的姑侄关系，在咱们将军跟前摆臭架子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这回啊，他可成了咱们大情了。 那人仍是有些异议： 将军，咱们这回是送粮的，本是要往卫灵城送粮，如今已延期了，卫灵的宣望不是什么好相遇的，若是他向王告状。 告状？他告什么状啊？告一个刚解救了扶绥之危的功臣？ 不等吴一春说话，方才替吴一春说话的副将又忙不迭地现身拍马： 将军是南疆之臣，又不是他前往的家丁，任他呼喝。南疆有难，将军自要是解救的，难道一城之安危比之迟到几日的粮草还不如？ 内参军不卑不亢： 将军，属下仍是认为该兵分两路，一路送粮，一路解危，各不耽误。 副将皱眉： 你一个参军怎得这么多话？你要替将军决议不成？兵分两路，万一粮草被劫怎么办？万一支援扶绥的人手不够，损失惨重又怎么办？你可负得起责任？ 内参军不说话了，拱手告辞，出外检查士兵安营状况如何了，并叮嘱大家只吃干粮，万物生火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吴宜春继续饮茶，然而眼中满是按捺不住的喜悦，少了个唱反调的，主帐中的人都轻松了几分。爱拍马的副将殷切道： 吴将军，咱们几时动身？那邺城啊，就在扶绥200里开外，五日一到，扶绥没有燃放宣告安全的信弹，岂不是让邺城平白占了便宜？ 哼哼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可一两日死不了人，就后日晚上吧。 后日对吴一春是转瞬即到，他才不会去费神细想， 乍然断水，在扶绥城里煎熬等待救援的居琛军是怎样的一副光景。后日一入夜，他便整顿军事，只带了少数马匹做包抄和追击之用，以免闹出太大动静，做不了一只合格的黄雀。之所以他要带5000人，自然是有吴宜春自己的考量的。他根本没想让他的兵死战，说白了，带5000人就摆出来看的，既是给居琛看，也是给北府军看。他要给居琛一个打出城冲散北府军战线的机会，顺便也方便自己带军入阵擒拿下颜元衡。只要擒下颜元衡，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便是稳稳当当的了。而他野心勃勃的对象此刻却在扶绥城外3里的前沿阵地中。